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54集。 陆延辰人到昆明，和工作组会合，拿到名单，28个华侨，算是小范围撤侨。工作人员都坐在第一辆小面包车上，第二辆跟着便衣，后头带了一辆空着的大巴车，队伍越精简越安全。陆延辰人到昆明时，基地派来的另一个同事也刚到，见着陆延辰就笑： 和你说，你带的那批学员走的时候可想你了，都问我还有没有机会见你。给，都是接我的人让我转给你的。 同事从黑挎包里捞出来一叠卡片，都是先前带了一个多月的学员给的。 哎，听说你老婆快生了，头让我和你换岗。 差不多就下星期。 正好接人回来，你也该回去交差了。 差不多。陆延辰也想着就这么两三天了。那同事也是被钦点过来的，才刚从南半球回来，在北京出了海关提行李时接的任务，拿了机票直奔国内登机口，来了昆明。两人上车时，他还在和陆延辰一个劲儿打趣，说自己没洗澡也不知道臭不臭，就算外衣不臭，内裤憋了两班飞机也肯定不能闻了。说着人上了车，瞧见两个挺年轻的姑娘听得痴痴直笑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这趟不是基地里的大老爷们们聚在一起，是外交口的人，还有随队医生。目下一扫，车里全是女的。还在说内裤问题的大男人立马就闭嘴了。车开了一个小时，互相熟悉起来。 我撤侨都第三次了，这还是第一次给配排爆专家呢。 哎，这不怕万一吗？那野来太多，真遇到了也不能指望别国人来救你，还是带自己人方便。哎，别怕别怕啊，我和陆教官啊就是两个备胎，和赵医生一样，就是给你们图个安心。 姑娘们笑着递矿泉水给他俩，一瓶水被递到陆延辰这里，他正低头翻看短信，看到归晓回了这么一条： 那是你没见过其他颜色，等回来都使给你看。大色狼。 一张化验单放在桌上。 TSH 还是太高，都过600了。不过让你现在去看什么都没用， T3 T4 都正常，估计你生完孩子甲减就自己好了。坐完月子再做个测试，给宝宝也做一个。 哦， 你老公还没回来啊？ 没有啊。 归晓撑着下巴，可怜兮兮地看许耀在纸上刷刷地写着，不知道写的什么。许耀将眼镜摘下来，手里的纸递给归晓，笑了： 你家就一个小孩儿，我也不放心。给你开个住院单，下午就住进来吧，该生了。 那我家那小孩怎么办啊？ 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，让她去把孩子接到我家住几天。 许耀下午排了三个剖腹产，看有时间去吃个午饭，他开了住院单，归晓回家将早备好的待产包拿上，把秦小南交给许耀老婆，下午就进了医院。产房里还有个女的，年纪轻，20岁刚出头。归晓住到晚上，临睡着也没有见到那女人的老公，挺奇怪的，也没敢直接问。那女人早看归晓自己办住院手续，也奇怪呢，倒是先问了。结果是大家都一样，都在国防口，一个搞排爆，一个搞信息工程。结果两位军嫂神秘兮兮地将门一锁，聊起了八卦。归晓给人家讲反恐讲排爆，人家给他讲信息防线讲安全网。那准妈妈比归晓稍微好一点， 能隔个两三个月见一回老公，还和归晓说姑母过两天人就出差回来了，到时候介绍给归晓认识。这一说就到了半夜，护士来催了两次才算将两人撵上床去睡觉。白色的帘布拉上，归晓躺在陌生病床上反倒越发清醒。他头枕着手臂没事干，就在网上搜顺产技巧重新温习一遍。剖腹产倒不怕，反正有许药呢，这个医院妇产科第一把刀非他莫属。归晓清晰口气又缓缓吐出，演练得正得心应手，布帘刷的被拽开，是许药。 你爸来找你了，快跟我出来。 我爸？ 归晓的心沉下去，穿拖鞋时已经想到了上百个不好的理由，追着许耀出去。走廊外十几步远就是归远山，见着归晓先看看那个肚子，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。 做好准备，明天一早和我飞昆明。陆延辰那边出事了，需要情况允许吗？ 我请假跟着去没问题。 根据归晓父亲的简述，是小范围撤侨任务突然遇袭，意料外的状况，统共伤了三个，两个重伤，陆延辰是其中之一，人现在在昆明。归晓的血都凉了，嘴张了数次没有出声，眼泪啪嗒啪嗒的成串往下掉。这一晚许耀在病房陪他，想让他睡但没成功。最早的一班飞机是东方航空，7:55，天没亮他们离开医院。冬日晨风刺骨，刮得归晓脸颊和眼角疼，许耀替他把围巾绕上脸。 说不定你到地方人就醒了，别再哭了啊。 归晓哑巴了似的，想起和陆延辰重逢在加油站时，陆延辰说：“ 记得，化成灰我都记得。” 归晓眨着眼睛，眼泪又滚下来。许耀不敢再说，带他上车。这一路，归晓时哭时挺，飞机落地，小腹抽痛了一下，骤然宫缩，和往常不同，有点疼。频率不高，从飞机落地到车开出机场才来了第二次。归晓将手放到肚皮上，头次和许耀开口：“ 好像要生了。” 看着表，每5分钟告诉我一次。 嗯。 归晓点点头，人木木的，想哭，但这回屏住了，勉强分了一半的心给肚子里的小家伙。这么压着忍着，梦游似的看窗外陌生的街景，看医院走廊，看病房外，到换了防尘服进去，医生护士退后让开那张病床，看到陆延辰合眼的那张脸，就再也压不住了，捂着嘴就知道哭。泣不成声的一个大肚子孕妇哭成这副模样，顿时就红了几个年轻护士的眼眶。归晓过去摸摸陆延辰的手，想说话说不出，再摸摸他的脸，眼泪簌簌的都落在白床单上，渗进去成了一点点水印。上回这么哭，哭得这么无助，像这辈子都不会见到的时刻，是在陆延辰当兵走之前。过了这么多年还没有长进，就知道哭。 你个大骗子！ 归晓哽咽着去擦落在自己手背上的眼泪，肚子疼，抽着疼，频率很高。 医生，医生，他什么时候能醒啊？ 今晚或是明天吧。 还得看情况。 疼！ 桂晓知道这次来真的了，她就求救似的去扶住一个护士的手臂。 帮帮忙！我宫缩的厉害。 那护士没进过妇产科，可也听懂了，这是要生了，火急火燎的去招呼另外的人一起去扶桂晓出去。许耀来了之后，就帮他找了产科医生，交代情况，档案交接。桂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生产时甲减影响也不大，宫缩正常，羊水未破，简直是个争气的肚子标杆。许耀一边夸他，一边安慰他。桂晓看到陆延辰了，知道他会醒，也踏实了不少，跟着护士换好衣服，进去待产室。疼得来劲儿了，又是眼泪哗哗的掉，一面想撞墙，一面还惦记着隔上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要问一次。 护士，我老公醒了吗？ 多人有声剧归路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